在附近的宇宙中还有325、326、327、328、329、330等几颗小行星。小王子就开始访问这几颗星球，想在那里找点事儿干，并且学习学习。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，国王穿着用紫红色和白底黑花的毛皮做成的大礼服，坐在一个很简单却又十分威严的宝座上。当他看见小王子时喊了起来， 哦，来了一个臣民。 小王子思量着，他从来也没有见过我，怎么会认识我呢？他哪里知道，在那些国王的眼里，世界是非常简单的，所有的人都是臣民。国王十分骄傲，因为他终于成了某个人的国王。他对小王子说道， 靠近些，好让我好好看看你。 小王子看看四周，想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可是整个星球被国王华丽的白底黑花皮袍占满了，他只好站在那里。但是因为疲倦了，他打起哈欠来。 君王对他说，在一个国王面前打哈欠是违反礼节的，我禁止你打哈欠。 小王子羞愧地说道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，还没有睡觉呢。 国王说，那好吧，我命令你打哈欠。好些年来我没有看见过任何人打哈欠了，对我来说，打哈欠倒是新奇的事。来吧，再打个哈欠，这是命令。 小王子红着脸说，这倒叫我有点紧张，我打不出哈欠来了。 国王回答道，那么我命令你，忽而打哈欠，忽而…… 他嘟嘟哝哝，显得有点恼怒，因为国王所要求的主要是保持他的威严受到尊敬，他不能容忍不听他的命令，他是一位绝对的君主。可是他却很善良，他下的命令都是有理智的。他常常说， 如果我叫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，而这位将军不服从我的命令，那么这就不是将军的过错，而是我的过错。 小王子腼腆地试探道，我可以坐下吗？ 我命令你坐下。 国王一边回答，一边庄重地把他那白底黑花皮袍大襟挪动了一下。可是小王子感到很奇怪，这么小的行星，国王他对什么进行统治呢？他对国王说， 陛下，请原谅，我想问您。 国王急忙抢着说道， 我命令你问我。 陛下，你统治什么呢？ 国王非常简单明了地说， 我统治一切。 一切？国王轻轻地用手指着他的行星和其他的行星以及所有的星星。小王子说， 统治这一切？ 统治这一切。 原来他不仅是一个绝对的君主，而且是整个宇宙的君主。 那么星星都服从您吗？ 那当然，他们立即就得服从，我是不允许无纪律的。 这样的权力使小王子惊叹不已，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权力，那么他一天 就不只是看到43次日落，而可以看到72次，甚至100次或是200次日落，也不必要去挪动椅子了。 由于他想起了他那被遗弃的小星球，心里有点难过，他大胆地向国王提出了一个请求： 我想看日落，请求您命令太阳落山吧。 国王说道：如果我命令一个将军像一只蝴蝶那样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，或者命令他写一个悲剧剧本，或者变一只海鸟，而如果这位将军接到命令不执行的话，那么是他不对还是我不对呢？ 那当然是您的不对。 小王子坚定地回答。 一点也不错，向每个人提出的要求应该是他们所能做到的。权威首先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，如果命令你的老百姓去偷海，他们肯定会起来革命的。我的命令是合理的，所以我有权要别人服从。 那么我提的日落呢？ 小王子一旦提出一个问题，他是不会忘记这个问题的。 日落嘛，你会看到的，我一定要太阳落山。不过按照我的统治科学，我得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。 小王子问道：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 国王在回答之前，首先翻阅了一本厚厚的日历，嘴里慢慢地说道： 日落大约在今晚7:40的时候，你将看到我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的。 小王子又打起哈欠来了，他遗憾没有看到日落，他有点厌烦了。他对国王说： 我没有必要再待在这儿了，我要走了。 这位因为刚刚有了一个臣民而十分骄傲自得的国王说道： 别走，别走，我任命你当大臣。 什么大臣？ 司法大臣。 可是这儿没有一个要审判的人。 很难说呀，我很老了，我这地方又小，没有放銮驾的地方，另外一走路我就累，因此我还没有巡视过我的王国呢。 哦，可是我已经看过了。 小王子说道，并探身朝星球的那一侧看了看，那边也没有一个人。国王回答他说： 那么你就审判你自己呀。 这可是最难的了，审判自己比审判别人要难得多呀。 你要是能审判好自己，你就是一个真正有才智的人。 我吗？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可以审夺自己，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。 国王又说： 我想在我的星球上有一只老耗子，夜里我听见他的声音，你可以审判他，不时地判处他死刑，因此他的生命取决于你的判决。可是你要有节制地使用这只耗子，每次判刑后都要赦免他，因为只有这一只耗子。 小王子回答道：可是我不愿判死刑，我想我还是应该走。 不行。 但是小王子准备完毕之后，不想使老君主难过，说道： 如果国王陛下想要不折不扣地得到服从，你可以给我下一个合理的命令，比如说你可以命令我1分钟之内必须离开，我认为这个条件是成熟的。 国王什么也没有回答， 起初小王子有些犹豫不决，随后叹了口气就离开了。国王匆忙地喊道， 我派你当我的大使。 国王显出非常有权威的样子。小王子在旅途中自言自语地说，这些大人真奇怪。第二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。 哦呦，一个崇拜我的人来拜访了。 这个爱虚荣的人一见到小王子，老远就叫喊起来。在那些爱虚荣的人眼里，别人都成了他们的崇拜者。 你好，小王子说道，你的帽子很奇怪。 这是为了向人致意用的， 爱虚荣的人回答道， 当人们向我欢呼的时候，我就用帽子向他们致意，可惜没有一个人经过这里。 小王子不解其意，说道， 啊，是吗？ 爱虚荣的人向小王子建议道， 你用一只手去拍另一只手。 小王子就拍起巴掌来， 这位爱虚荣者就谦逊地举起帽子向小王子致意。 小王子心想，这比访问那位国王有趣儿。于是他又拍起巴掌来， 爱虚荣者又举起帽子来向他致意。 小王子这样做了5分钟之后，对这种单调的把戏有点厌倦了，说道， 要想叫你的帽子掉下来该怎么做呢？ 可这回爱虚荣者听不进他的话，因为凡是爱虚荣的人只听得进赞美的话。他问小王子道， 你真的钦佩我吗？ 钦佩是什么意思？ 钦佩嘛，就是承认我是星球上最美的人，服饰最好的人，最富有的人，最聪明的人。 可您是您的星球上唯一的人呢。 让我高兴吧，请你还是来钦佩我吧。 小王子轻轻地耸了耸肩膀，说道， 我钦佩你，可是这有什么能使你这样感兴趣的呢？ 于是小王子就走开了。小王子在路上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， 这些大人肯定是十分古怪的。